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用芝麻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在寻找家的方向。 with a band. If you just dream,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plan. 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 胡同里跑，一直到了。而我在种个花，轻轻的种，抚摸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描。而沙漠中浪云的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了脸庞就翅膀摆动，在浴缸中完美别游，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旅程就无穷。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让所有普通变不同，走路都有风，洗澡都能够像梦游。在浴缸借用，在浴缸借用，谁都别管我想飞的念头。我在浴缸借用，在浴缸借用，你若羡慕我欢迎跟着我。黄色小鸭带我漂流，隔着雨帘我看见海没有尽头。我在水面呼吸水滴冰水，肥皂浪花一朵朵拼命低头。外面吵的噪音，脏的东西，闷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像只蝴蝶美丽的灿烂破蛹。打开 你说那味道刚刚好。

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VZ 课。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You've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e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Oh, and now I'm all up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na tell. 些。 你说的笑话，还怪人没有梦。

too busy chasing stars. And you're always gonna fly away just because you know.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雨淋的护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当你唱起

て信じちゃっても肩を押されて一歩リードさ今度会えたなら話すつもりさそれからのこととこれからのことつまりいつもピンチは誰かに 久，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爱上你的微笑， 想在今天与你紧靠，把烦恼都变成气泡，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你就是最好。